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呢，那时候借了很多的场地，啊，最主要是一些寺庙，我们办理这种课程啊，那啊非常的啊受到欢迎，因为其实这个内观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啊是很古老的一个禅修方法，非常古老的，是佛陀他本身他发现的，然后他自己亲身体证的，之后呢，他把这些方法教他的随众，然后呢，很多人因此而得到了一个解脱，啊，成为阿罗汉。那代代这样相传下来，啊，那当然后来这个佛教的门派就很多衍生了很多不同的门派，之后呢，我们传到汉地来的是另外一种门派了，那就把这些很原始的这种修行方法呢忽略掉了。那因为那时候有大师啊判教说这个是属于那种啊小乘的，小乘是治疗汉的，啊，那这就很可惜的。这个呢啊，刚刚罗主席、罗会长也讲了，这是一种基本功，就把这个基本功呢啊忽略掉了啊。那现在因为是科技的这样子的一种交通的这样的发达，大家对这样子，而且大家走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呢，会重新回过头来检查我们的修行方法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啊，那发现哎，我们还是应该从这个原始的这个佛法方面呢来啊再重新来做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啊。所以在台湾呢啊，也是因为受到应顺导师的这样子的一个重新对这些原始佛教根本佛法做了一些重新的让我们一些认识之后，唤起了大家对南传佛教重新认识啊。那这个在台湾是在汉地佛教里头呢，在台湾是走在先的。那后来呢，这个东西现在在大陆呢也受到重视了啊，也受到重视了。那我们现在在内观，在大陆的活动呢，也是应该说是收到非常好的一些评价啊，一些好的评价。那余伟呢，我认识他呢是应该是2007还是2008年的时候，在林氏去印度的，是那时候我去印度总部啊，带了一个主管课程。那余伟呢，他是学生之一的，他去了。那我就看到他，哎，他上头有一个，好像是研究航太什么东西的一个 PhD 啊，还 PhD。嗯，我说，这样子，有这个有一些学科学的人啊，要来探讨这样的心灵的这样子，是蛮好的啊。之后呢，我也发现有很多很多的 PhD 呢。不再只是学商的、学文的、学法律的、学科学的，哎，我就发现为什么大家都叫 PhD， 都是哲学博士啊？哎，那些读文史哲学的嘛，得到哲学博士嘛，就是好像理所当然的。但是为什么学商的、学科学的、啊学法律的，最后他们都冠上这种哲学博士？后来我在还没有退休之前，啊，我问了一个同事。他是学商的，但是他也是一个 PhD， 也是一个哲学博士。我说，哎，为什么你们最后都得到一个不是什么商学什么博士，是一个哲学博士呢？哦，后来他跟我说，他们是在不同的领域里头，啊，钻研这些不同的科学、不同的学科，自然是最终的究竟是对人生的一种了悟，啊，对生命的一种。终极的一些了悟，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因为哲学就是爱智嘛，所以呢，都是以授予博士、哲学博士这样子的一个头衔，我听起来蛮有道理，啊，但是呢，后来我学到那一关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些哲学博士啊，他们呢是从外在的现象，从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外在的现象来设法来探讨人生的终极的一个目标，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是从外的，但是佛陀呢，在2500年以前呢，他是从内的，从心里的，从内心里头呢，来看这个世界的林林种种。所以在佛陀的理念里头呢，世界存在我们的六尺之躯里头，你可以了悟这些你的身心的现象的话，啊，你才可以了悟，才可以诠释世界的万事万物。所以呢，世界存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啊，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仔细的来探讨一下也是这样子。你假如你的内心，你没有办法了解你的内心的时候呢，你如何，你没有掌握你的身心的这个世界里头，你如何来掌握这个外在的世界呢？啊，这个是一个，我相信这个是最后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科学家呢，慢慢对佛陀的一些教导，他们现在开始在重视，而且呢，有很多东西发现佛陀这2500年讲的东西呢，确实是慢慢印证过来的，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很有名的啊，也荣格这个心理学的博士啊，他的很多的书，那个理论啊，比如说他讲到的subconscious 啊 unconsciousness 这种东西啊，无意识、潜意识的这种东西的，还有他呢讲 collective 这个 unconsciousness 这种集体潜意识、集体这样子的东西的。其实这个东西就佛陀在讲的，就是我们的习性反应啊，我们潜藏在我们身里头的一些习性啊，哦，那我们在讲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名词也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呢，其实大家讲的名词不一样，所谓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两个政治团体啊，政治或者两个不同的国家，他们说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什么是意识形态呢？意识形态啊，你把它研究起来的时候，是几个人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习性，然后呢，他因为他有那样子的一个 power， 他呢强助于把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些习性灌输给一群人，就那群人呢复合之后呢，以后就形成一种力量，就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其实这个东西说老实话，都是佛陀讲的习性，都是讲的我们待会会讲的习性反应啊，都是讲的是习性反应这样子的。那说老实话，我们的生活受到我们的习性的左右啊，我们常常不知道，使我们现在无边的痛苦里头，无边的痛苦里头啊。那啊，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我想来这边介绍这个佛陀的这个教导，这个不是一种宗教啊。佛陀在2500年前，他悟到了这个，发现这个方法之后呢，他传授给他的任何人、任何门派、任何宗教的人，来向他到他面前来，想要学习解脱之道的人，他都无私的教给他。那时候绝对没有一个所谓的佛教。在我们原始的经典里头，你看不到一个佛教这个名词，没有这个佛教这个名词啊。那内观，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内观这个东西，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修习的方法呢，是原始佛教里头的啊一个修习的方法。这样子这个原始佛教里头，现在在哪一些国家还实行呢？在东南亚国家，包括斯里兰卡、缅甸啊、泰国啊、等等的这些国家里头，啊，那这种修习的方法呢，虽然门派也很多，啊，都是内观，它所诠释的佛陀的本怀呢，都是一样的，都是根据一些基本的经典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不同的人，对这个经典的诠释不太一样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修习的方法啊，会有一些切入点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格印卡老师这个体系里头对这种 内观的这种修行方法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一个门派啊。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我是希望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内观。我们先讲内观的话啊，有很多人会讲很多的经典啊，对这个内观有关的经文的一些诠释。但是格音卡体系这个内观的很独特的一些方法，就是说他不很重视这些经文的研读，而是重视实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其实我们假设要来研读这些经文的话，很多场合呢你都可以很容易的学到这些经文的对内观的一些佛陀教导的一些解释。但是呢，实际的那种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啊，可能比较少。那格音卡老师体系呢，我们格音卡老师给我们的在管理这些中心呢，还有我们代理他在教导这些内观的老师们呢，他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指示，就是说内观中心，我们指格音卡老师这个体系内观中心，就只有实修，不提供任何对经文上在我们中心里头做这样子的经文上的一些演绎啊，或者是一个演讲啊，这样子的很少，几乎没有。为什么呢？实修说老实话是很困难的，很辛苦的。你讲这些经文，讲是这些这样子的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啊。那一旦学员们他们来参加这个课程的时候，他觉得实修是很困难，我就听听人家演讲，就是在文思方面啊，文思修方面呢、啊，他们会比较容易掉入这样文思方面的一种喜好啊，比较会这个摒弃这样子的一个实修的这样子的一个，因为这种东西要身心方面呢、啊，这种交互的作用嘛、啊，非常的激烈，很痛苦啊。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所有的这文思啊，在佛陀的教法里头呢，文思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些知见，但是呢，真正要使我们解脱的话，我们要发展这个智慧，发展智慧的话，也唯有这个实修啊，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在林林总总的这样子的禅修的这个或者心灵的这样子的开发的课程啊，或者是什么一些活动里头呢？格音卡老师的这个体系呢，在目前来讲的话，在全世界呢，可能就是修习啊、哦、最多的一个方法。他为什么现在一共有全世界大概有160个中心啊、哦？但是还有很多是非中心，就是我们讲 Gypsy Camp， 就是临时还不是成为一个中心的一个场地。来推广内观中心，那种真是非常的多啊、哦！但是有大概有60几个国家呢有内观中心，那每年呢大概可以引渡这个可以接引这个差不多10万人以上来学习内观啊，学习内观。为什么格音卡老师这个体系目前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欢迎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他的教授方法是以他录制好的一些教材，啊，有语音方面的一些教材，录制好的。那全世界的中心呢，同时都是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教材，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不会因人而异，因地方的文化不同而异，而对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佛陀的教法呢的诠释呢，不是有加油添醋啊，这什么东西，没有，统一，啊，只是我们把不同国家呢，我们有不同。国家的翻译出来，但是基本的格音卡老师的教法，比如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头，可能非不是在印度之外的国家，很可能就是英文跟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台湾的话，英文跟中文，在大陆英文中文，啊、哦，在越南可能是英文越南文，在泰国英文泰文，就是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讲，很方便我们学习内观的人呢，他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他懂得基本的。一些沟通的语言的话，比如说你懂英文的话，你走遍全世界你都可以学到这个一样的，全世界一样的，不会说我今天我到了泰国我学到的这个内观法不一样， 不会，啊，都是一样的一个销售的方法，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它的课程的运作，那个机制啊，完全也是一样的，啊，没有说我这个地方为了方便，我变成一种七天的一种禅修方法，啊，或者是呢，我可以把十天的课程我浓缩到几天，没有。一个课程就是踏踏实实的，前后报到那一天跟结束那一天前后是12天，真正的休息是10天，啊，没有变化的，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的讲述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重视实修，但是呢，他也有一些理论上的给你一些补充，啊，比如说。每天早上呢，从4:30开始禅修，一直到晚上9点，哦，这个非常的累，啊，但是呢，他在7点到8点这个时候的开始呢，给你一些理论上的一些补充，让你了解哦，我今天所学到的是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基础，你会豁然贯通，哦，尤其是他的开始啊，晚上的开始呢，充满着这种智慧还有幽默。当你在晚上的时候呢，你用功了一天了，觉得很疲累的时候，而且呢心里有些很多的疑问的时候，突然间哎，我达到了答案了，好像觉得哎，怎么搞的，格音卡老师怎么知道我心里的那样子的疑问，心里的一些疑问怎么今天晚上就得到那些解答了，哦，这个是几乎大部分的学员都有这种感觉，哦，那大家就会觉得是我今天辛苦了半天，甚至我今天呢对这种东西法有怀疑了，哎，不过晚上呢就得到一个很好解决了，所以他就满怀的希望呢去入睡了，明天呢又好好的来用功，哦，这样子一天一天，虽然是很辛苦，每一天都很辛苦，但是一天一天都充满着辛苦，然后希望绝望，希望绝望，希望最后呢完成了这个实践课程，哎呀才知道哦，这个法是这么的殊胜，我这么的殊胜。这个是格音卡老师在目前在全世界呢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欢迎的一个点。那今天呢，我就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解释里头，我不会讲很多的佛法，因为这个佛法说老实话太浩瀚了，啊，你要怎么切入呢？但是呢，我就以格音卡老师在这个10天里头，他如何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觉得就是说，是这个法呢不是很空泛的，是可以实际可以操作的，实际我们可以马上可以应用的。假设一个法让我们只是在思想体系里头弄出很大的一个架构，这个呢有时候是只是增加我们一些思想上的一些负担，但是实际呢我们没办法把它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修行方法有什么用？好，那我们讲佛法是解脱痛苦的一个方法，但如何来解脱我们痛苦呢？啊，这个呢，格音卡老师的10日课程里头呢，会让你最后会让你觉得，就是哦，我修习这个体系这个内观呢，啊，我每天都在解脱，我不要说等到我死后呢，我才会解脱。或是等到我那个什么什么有人来跟我争量说我是什么成什么果的时候我来解脱，不是，你每次在修行的时候这是一种解脱，